金海云南翡翠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，这一时段东部城区东汇河北路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一线出城方向，朝阳北路、姚家园路、朝阳路、广渠路四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来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资讯。作为一名资深歌手，胡彦斌三度创业，现在也算是一名资深的老板了。不过呢，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呢，最近宣布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。他表示，除了音乐之外，还有很多新兴的课题要去探索，只有不断的学习才可以让自己有安全感。首先我们就来听胡彦斌这样一首7月4号上线的新歌，爱我的就拍拍手。 昨天新闻每天都在报道，好多坏的评论，你可别被他困扰。看看看，右边太多的事没完没了，不想继续纠结，跟不上浪费的身。有哭有闹有泪有笑，关于爱的无知见识，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，不想需要的现实，至少一次又一次的拷问。来不及思考，家来不及思考，想给个答案错问。爱我的就拍拍手，懂我的就点点头，分享我的节奏，别去参透整个 flow。 爱我的就拍拍手，尝试打断了所有，用最真实的感受，刺破你的喉咙。爱我的就拍拍手，懂我的就点点头，跟上我和你节奏，别去参透整个 flow。昨天新闻每天都在报道，好多坏的评论，你何必被他困扰。看看看，右边太多的事没完没了，不想继续纠结，跟不上浪费人生。有哭有闹有泪有笑，关于爱的无知见识，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，不想需要的现实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拷问。来不及思考，家来不及思考，先给个答案错问。爱我的就拍拍手，懂我的就点点头，跟上我的节奏，别个 tempo 真的 flow。 爱我的就拍拍手，尝试打断了所有，用最真实的感受，刺破你的喉咙。 节奏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创造101女孩杨超越、戚艳迪、焦曼婷、吕小雨、吴千莹、刘丹萌带来的不负青春。虽然这一场女团真人秀已经结束，最终产生了11人组建的火箭少女101，但是对成员的讨论并没有停止。比方说杨超越最近，她的老板出面接受采访的时候，面对质疑表示第一印象觉得她像张柏芝，并表示杨超越具有流量体质。似乎每一位选秀比赛都会出现有争议的选手，但是时间和努力是最好的证明了。创造101诞生的另一个现象级歌手就是王菊。日前呢，有一张合唱呢被热议，照片当中包括偶像练习生的勤奋、民意之子的毛不易、创造101的王菊等，他们都是网综真人秀成名的代表之一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平凡的一天》就是榜上歌，来自于毛不易。

间大楼太稀有，人人可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人吐出骨头，你们谁畏惧帮手，摩天大楼云里走，喜剧一生间楼粉饰骷髅，岂止有人们真心恐后，当离开你心爱的一楼， 午后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，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，也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，自作自受。 是薛之谦全新巡演的同名主题曲《摩天大楼》。最近薛之谦在北京举行了巡演发布会，在现场他表示自己前不久喉咙生病了，一度以为再也不能唱歌了，当时的哑巴还有这首《摩天大楼》都是靠硬唱完成的，在治疗的时候呢，这个针是直接打在了声带上，好在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。现在歌坛的辨识度已经不仅单指声音，像李荣浩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小眼睛，连莫文蔚被问到谁眼睛最小的时候，李荣浩也是完美胜出。6月29号，李荣浩在微博上传了一段夏日恋情的小视频，因为太过投入，沉醉在自己弹奏的音乐当中。下面歌迷有评论说，开玩笑，说他没有睡醒。今年是李荣浩连续第五张发片了，本周新歌二号便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样一首《王牌冤家》。 去打动 一样的月光来自叮当，由他主演音乐剧《搭错车》将会在7月7号在台湾地区开演，全新打造的音乐剧同名主题曲《搭错车》本周一连三天通过中歌榜首播。 告诉我

9% 陈立农化身本季陈赫最受欢迎的胖头鱼造型，展示独门绝活二指禅。拥有超高人气的火箭少女101也将惊喜现身，大秀成名曲目《创造101》，青春气息扑面。另外，跑男团的老朋友也会到场，一起撕名牌战斗过的林俊杰，将与郑恺再续前缘的郑太奶奶张韶涵、王祖蓝的小学同学容祖儿等一众实力唱将会登台献唱。再来关注网综《超能幼稚园》，今日曝光了全明星阵容，任嘉伦、费启鸣、俞灏明、勤奋、韩沐伯五位不同风格的男明星将化身超能幼儿园的男老师，与十位混龄萌娃展开一场偶像带娃首秀的盛宴。还有辣妈团陪伴孩子成长，以及国内权威育儿专家全程指导点评，寓教于乐，打造一档专业的儿童养成类纪实真人秀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新闻。吴亦凡签约到了环球音乐总部，便推出了英文单曲 Like That。 那这首歌呢，也创造了华人歌手在美国公告牌排行榜最好成绩。吴亦凡在出席一次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，我们知道你很国际化，你是如何转变成中国风的？吴亦凡巧妙回答，中国风就是国际化。中西合璧也被吴亦凡视为是个人的发展方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正是榜上歌《天地》，本周排在第11位。 坐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，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，在乎太多事情，困扰太多，但从不逃避。你说你要抬起头，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，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，我朝思前行，打破所有格局。有些人说我有罪，不可在道路上飞，他们想看我下坠，不知道我会流泪，下一个降落地都是晴天霹雳，你站在制高地，我绝不会放弃。江湖人说我不行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，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，不许你怜悯，不需要借口，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，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，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，从今以后我不许更多勇气，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，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。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控，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扑了空。眼底漫游爱恨捉弄，爱过之上等渴求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灰尘中注定挥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窗》，这是新歌入榜排在第九位，吴青峰的一首影视单曲。曾经大家热议吴青峰单飞发片，那日前参加《明日之子》第二季的时候呢，吴青峰首次谈论到单飞这件事。他表示之前感觉把自己消耗掉了，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有想过放弃，后来选择单飞也是想找一点新鲜感，做一些新的尝试。而吴青峰的好朋友蔡健雅喜欢烘焙是出了名的，他已经自己拿到了法式甜点和烘焙的两张证书，而且开店搞起了副业。已经两年多没有发片的他也会被同事催发片，他自己透露目前已经开始做音乐，写了几首歌，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推出自己的新专辑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贪图》。 刻骨

这是许嵩第七张专辑曝光的第二首歌曲《大千世界》。从老古董的基调当中不难看出，这一次许嵩走起了复古路线，《大千世界》也融合了 country blues 和 rock， 讲述了大千世界当中小我的救赎之路。2018年6月30号是 Beyond 乐队主唱黄家驹去世25周年的日子，凌晨叶世荣微博点燃蜡烛以示缅怀，黄贯中发文25年了，谁说日子会冲淡一切，而且愈来愈浓厚，咱也等我一下吧，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。黄家强也表示这一天只想好好怀念你。我们就来听由 Beyond 乐队所带来这样一首《逝去日子》。 十位薛之谦肆无忌惮， 你肆无忌惮，每句真的烦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后感。 第九位吴青峰窗，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。 第八位余文文体面，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七位毛不易，给你给我。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。

却想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沉淀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林宥嘉的新歌《推动摇篮的手》本周进到新歌推荐行列，而《璀璨年华》回顾到了七年前的同期榜单，火箭歌属于 Yoga 这一年发表个人第三张专辑《美妙生活》的主打歌《自然醒》。搬过来，这首歌从第22名上升到了第10名，12个榜位的升幅。中歌榜《璀璨年华》，当我们时间倒回到并不久远的过去，往往会对比出歌手很大的变化。像王也最近几年转型到影视方面发展，音乐上也有了新的公司。而在2010年他获得快乐男声第7名，11年推出 EP 温暖如也，12年加盟索尼音乐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痛快》，当中的主打歌《让寂寞更寂寞》在12年的第25期中歌榜上以14个榜位的升幅获得了火箭歌排在第16位。 谁能预测每一种心情，感觉仿佛像预告天气，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会笑的明天的爱情。想起当初我遇见了你，如今却只剩曾经给爱过的，我爱过的这段情人间的空格，少了句点来衬托短暂快乐。如果

最后来关注，曾获得托尼奖、奥利佛奖等众多国际奖项的音乐剧《芝加哥》即将登陆北京，于11月1号到18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。《芝加哥》展现了芝加哥城中的谋杀与人性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音乐剧《芝加哥》是全球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复排音乐剧，美国百老汇伦敦西区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美国音乐剧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，爱得更久点；22点，男左女右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，黄绮珊，《时光》。新歌二号，李荣浩，《王牌冤家》。新歌三号，林宥嘉，《推动摇篮的手》。新歌四号，周深，《云裳雨衣曲》。号阿林，一舞钟情。新歌六号苏运莹，尾巴。 等着亲吻你的头。 新歌七号周慧，偶然。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。 新歌八号李玖哲，我很假。 我知道我很假。 新歌九号王诗安， Good Times。 新歌十号面孔乐队，幻觉。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，相信不老的预言存在，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，自由自在，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，那一个纯与真的年代。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歌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过去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继续和你分享。时间来到2013年的第25期中歌榜，获得火箭歌的这一首有10个榜位的升幅，排在第22位。这就是江映蓉 EP 发声秀的情歌主打《我不是装傻》。 明明知道我们没明天，还许着愿，永远并不远。也许越绝望的爱越强烈，是我太缺，骗人出眼泪。有时坚强是一种表演，昭然若揭，脆弱那一面，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，都蒙住双眼，笑着说谎言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，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到多漂亮。我的微笑像某种戴着假面，所以没崩溃。我撑到走不动的那天，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，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。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到多漂亮。 吹就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。 先送送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心想想就乱了。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， 生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，想要一个人陪伴真有这么难。 想象中的那一天，